事。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中学时期一段青涩的回忆。那段时光有同学的欺侮，也有与一个男生朦胧的情感。回首过去，曾经的那些人都去哪儿了呢？欢迎光临。一位吗？ 对， 快请坐。这是买书去了。 嗯，给你看看。 暗恋，橘生淮南，爱情小说。 对，其实这本小说我在网上已经看过了，但因为想支持作者，就特意去书店买了实体书。 这么喜欢啊？ 嗯，因为总觉得这本书里的故事有我的影子。 哦，这本书讲的是？ 就是标题上的主题啊，暗恋嘛。书里的女主名叫洛芷，她对男主盛淮南暗恋了10几年，虽然喜欢，但又因为一些别的原因而记恨他。 也就是说你也暗恋过一个人？ 嗯，可以这么说吧，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为什么呀？ 这个还真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清楚的。 那就用3句4句呗。 哈， 开玩笑的啊，没事，你要是想和我聊聊，我不嫌长。 其实要说我和这本书里的女主角最大的不同，就是长相了吧。洛芷是个美女，我呢特别丑。 哪有啊，你这不是挺漂亮的吗？ 嗯，你看我脸上其实还是有点印子的。 嗯，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小的时候被玻璃砸过，脸上有过2个特别深的疤，后来做了手术才好了不少。但我上初中的时候，脸上都是带着那2道疤的。 原来是这样。 我当时就是那副长相认识的那个男生的。我初一下学期转了校，第一个同桌就是他，他叫童硕。我们刚一见面就聊得很开心，他个子比我高一头，总是穿着一件藏蓝色的运动服，虽然长得不算帅吧，但很白净。 那时候就喜欢上他了？ 你以为我们真是那种同桌之间产生感情的俗套故事啊？其实我们也就同桌了半个月，他就被班主任调走了，因为我俩太能聊了，打扰到了周围同学学习。 这么能聊，真对对方没好感？ 真没有那种想法，他其实更喜欢我们女班长的，全班都知道。而我呢， 那个时候正在被全班同学笑话。 被全班笑话？就因为你脸上有疤？ 不，是因为一个脸上有疤的女生竟然敢给男班长写情书。 啊？ 没错，那个时候我喜欢的其实是我们班长，而且还给他写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 哎，那怎么全班都知道了？难道是班长抖了出来的？ 嗯，不是他直接说的。我头一天刚把信给他，第二天我一进班就觉得气氛不对。有个同学跟我说，班长的一个好哥们儿刚刚在全班宣读了我的信。 他怎么这样啊？ 谁给他的这封信都不用猜吧，可能在班长眼里我就是个笑话吧。那封信确实写的也很幼稚，小孩子嘛，无非就是把我喜欢你，愿意为你付出生命这种话翻来覆去的说呗。你能想象到这种话被阴阳怪气的读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吧？这种事儿放到哪个年代都足够作为爆炸新闻传遍整个年级了。有人说我见了男生就喜欢，还有人说我是校花，披麻戴孝的校。 这就有点过分了。 就这样我一直被大家笑话了两年多，女生见了我会指指点点，男生见了我就跟见了妖怪一样，全都躲得远远的。我都佩服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竟然还在努力学习，当时心里只是想着不能让那些笑话我的人觉得我一无是处，至少在学习上我比他们要强。我刚转校过去的时候名次大概是全校170多名，到了初三第一次月考的时候我已经是全班第十，全校50左右了。 这就对了，别人对不起你，但你不能对不起自己。 没错，其实和同硕在那两年也没什么交集，那个时候我像个炸毛的刺猬，对所有人都充满敌意，但又很自卑，只要听到别人议论我，我就成了缩头乌龟了。 同硕当时也笑话过你？ 没有，不过他也没替我说过话。初三那年我们按名次排位，同硕就成了我前桌。一开始我真挺讨厌他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每次扭头跟我说话都会挖苦我。 他怎么也…… 不过他那种挖苦和别人的嘲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话都是面对着我说的，不像其他人在边上随便聊天时都能把话题扯到我身上讽刺我几句然后再继续聊别的。同硕从来没有这样议论过我。哎，不过我还是很反感，每次他跟我说话我都让他滚，心里更是把所有的脏话都冲他骂了一个遍。直到后来有一次晚自习放学，班里的同学都走得差不多了，不过我迟迟没动身，我在生气，可能是又听到谁骂我了吧。同硕突然回过头跟我说了一句什么，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反正无非就是挖苦的话吧。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所以一下子就把手里的歌尺掰断了，手心也被划了一个大口子，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我就这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直接拿着书包冲出了教室。我哭着跑到了操场，我真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大家都要这么对我。 哎，你等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不是，不是因为你，真不是。 你别哭了，这些创可贴你拿着，我那个我先走了啊。 他跑出来跟我道歉，我真的挺惊讶的。因为那个时候没人在意我是不是生气或者不开心，没人真的在意过的。 看来这孩子还挺善良的。 是啊。 那之后他是不是就不那么说话了？ 并没有 啊， 他该说还是说，我呢也继续让他滚滚滚。 不过从那以后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我把他当成奋斗的目标，他聪明学习好，我不笨，但也要努力才能跟得上他的脚步。初三基本上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他没掉过班级前三，我也没掉过前十二，可始终也没进过前十。我记得有一次我排全校56，他跌到了全校52，过去他一直都是全校前十的。那次算是偶尔发挥失常吧。放榜那天我俩在走廊上遇见了，他伸手挡了我一下。 咱俩比一场。 什么比一场？ 你不是跟老师说你一定会超过我吗？ 我没有。 没有吗？刚才班主任亲口跟我说的。 我没有，我去找班主任对质。 哎，你别去，应该是老师骗我了，别找他，我相信你。 你真没和班主任说过？ 没有，他那次成绩掉得太厉害，马上又要中考了，老师肯定想着拿出个什么人来刺激他，我就是一个最佳选择。 为什么是你啊？ 因为我是全班都讨厌的女生啊，因为只有最讨厌的人做这样的事儿才可信啊。 这老师的脑子也真是。 班主任肯定跟他说，你看看人家整天跟你打打闹闹的，还不知道他卯着劲儿要超过你吧，都到我这儿来表决心了。我当时那个状态其实受不得一点冤枉的，但我还是没去找班主任，找到他也不会承认。我更在乎的是同硕的信任。其实我也不是除了学习以外一无是处的，唱歌还是不错的。 你很喜欢唱歌？ 嗯，唱的还不错吧，个人觉得。其实全班也都知道这件事儿，只不过没人承认。那年有个电视剧叫《天外飞仙》，挺火的。有一天，同硕突然回头问我，会不会唱那个剧的主题歌《一眼万年》。我说会，还给他唱了几句。他同桌听完直接下意识地讽刺我唱的什么玩意儿。我又怂了，没敢怼回去。没想到同桌竟然给了他同桌一拳，结结实实的一拳，然后还说了一句唱的是真好听。说真的，他维护我的样子真的很帅。 嗯，我能想象在那种环境里有这么一个同学尊重你认可你，不对他产生好感都难。 是啊，所以后来我俩的关系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微妙。有一次我俩闹得正欢的时候被女班长看到了，她说我们吼了一句，当然名义是维护班级纪律，但我知道她其实是在维护自己喜欢的人。我当时就慌了，她和同硕小学就是同学，也算是青梅竹马了，我很羡慕他，但是从来没有嫉妒过，因为我知道我配不上同硕。那个女班长经常都是班级第一年级前五，他们才比较般配，所以我对同硕一直都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只是要求自己更努力，能作为朋友站在他身边见证他和女班长的幸福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被女班长吼了之后，我赶紧跟同硕道歉说，对不起啊，让他误会了。 没关系，别理他。 很护着你吗？ 可能是吧，我怀疑他俩当时可能吵架了，他们彼此应该还是很喜欢对方的，所以高二之后他们俩才会正式走到一起。但当时对我来说还是挺享受被他护着的感觉的。后来到了我生日那天，又发生了一件让我挺难忘的事儿。 哎，让我猜猜啊，他是不是记得你的生日，还送了你一份礼物，让你惊喜了一下？ 哎，是挺惊喜的。我的生日是在暑假，没人知道。我当时像个刺猬一样嘛，在学校根本没什么朋友，也没跟人说过我的生日，所以每年生日都是父母给我做点好吃的，买个蛋糕庆祝一下。小孩子都有点虚荣心，我当时很希望能像别的同学那样收到很多礼物， 很多人给我庆祝，只不过当时的我没有资格享受这些。初二升初三的那年暑假，因为要提前补课，所以开学也早。我生日那天已经开始上课了，那天我和平时一样和同社打打闹闹，但闹的时候我也忘了因为什么，就气得跟他吼了一句： 哎，今天是我生日。 真的？ 啊，是啊，所以你今天就嘴下留情吧。 说这话的时候正好是中午放学，说完我气冲冲的就走了，结果半路上同硕竟然追了上来。 哎， 干嘛？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追个送你。 说完他就塞给我一个紫色包装的小礼物，我都傻了。回家以后我拆开包装，发现是一个小装饰品，上面竟然站着五只猪，一只大的带着四只小的，五只猪全都齐刷刷地盯着我，就好像在说我也是猪一样。 你真是想多了。 我没有，他平时可没少说我是猪。 啊，这样啊。 后来那个小猪摆件一直放在我家的电视上，之后的十年我们搬了三次家，我一直都把它放在自己一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快中考的那段时间，可能是心理素质差吧，我的月考成绩忽上忽下的，他一直发短信鼓励我，还利用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先后给我制定了前复习三步走和后复习三步走。 很有想法吗？ 什么呀，他是把他自己当成诸葛亮，把我当成刘禅了。可惜啊，他帮我定的三步走计划现在找不到了。后来考试越来越多，老师也懒得重新排座位了，我就这么一直赖着没有搬，直到中考前的17天老师又把他调走了，理由还是因为我们太能闹了。其实也没调多远，就是让我们中间隔了一个人。但是我没办法唱歌给他听了，他也不能没事就嬉皮笑脸的聊闲了。不过后来他传了我一张纸条： 没事，还有17天就中考了，我们都加油。 我当作是我们说好17天以后一起出去玩的约定。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儿， 出什么事了？ 因为中间隔着一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俩总是会产生一些误会。坐我后桌的一个男生总是会挑拨我和同硕之间的关系，他跟我说同硕其实也和其他人一样在背后讽刺我，还说女班长让他监视我和同硕。 那男生跟你们有仇啊？这都要中考了，他怎么这么闲啊？没事干了是吗？ 我也是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其实那个男生应该就是嫉妒吧，嫉妒同硕学习好人缘好，还有女生围着他转。我当年也是真傻，他说的话我竟然全信了，而且竟然还给同硕传了一张纸条，问他那个男生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 他怎么说？ 他直接把纸条团成团扔地上了，就这么一个动作，让我连哭了两个晚自习，可又不敢出声。那两天我根本复习不下去了，心里只盼着他能给我发条短信解释点什么，但他什么都没发。到了第二天晚上8:30，我终于忍不住了，发短信问他为什么没回我纸条，结果他很快就回复了： 你竟然相信他的胡说八道，不相信我。 我怎么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去问你？ 你要是相信我就不该来问我。 就是啊，他说的没错，你要是真对他有信心，又干嘛在乎那些流言蜚语呢？ 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没信心吧，所以总觉得那些事儿是有可能的。不过因为这两条短信，我是真的彻底败给他了，我也第一次敢跟自己承认我其实是喜欢他的。 这个夜晚这个姑娘一直在跟我回忆她的暗恋往事，